据南朝鲜的同胞报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居民15号举行集会，展开集体削发斗争，表示谴责当局策划部署萨德。